解，可又想再见，我快要无法控制自己为你而疯癫。你说的话总一直重播整夜，星星好你的魅力不灭，但我好想睡。才刚换好的锁一转眼就要露馅，我的心房不安全，快要被人摧毁，要不干脆就说吧，我欢迎你住进来。一到深夜幻想开始作祟，还没吵展开，幸福就在我的身边绕圈圈，心里有鬼，哪怕需要人陪，好不好说你会照顾我，会帮我解围。